上辈子温暖的手指，小羊从一数到十，一下子醒了，打开电视，剧情已开始，看完一场你爱的电影，读不完相思。